第十三集，我没那个意思。温小辉忙进忙出，并偷偷在一旁学艺。瑞文确实有自傲的资本，今年不过28岁，已经是圈子里排得上名号的造型师。这口饭不受年龄限制，越吃越香。温小辉非常佩服他的才华和敬业精神，平时不交四位数的学费，根本看不着瑞文化妆。温小辉现在啊，是一眼都不想漏看。上完妆，瑞文开始给李化做头发。温小辉和保姆用手指一丝一丝地顺着礼服上的羽毛。头发弄完后，李化大方地把睡袍一脱，穿着内衣裤站了起来，在几人的协助下把坠地礼服穿上了。登上高跟鞋后，他比温小辉还高出了半个头，像女王一样美艳破人，气场十足。 画画女王你好美啊，我都要给你跪下了。 画家你美翻了，比电视上美10倍，真的是巴掌脸啊。 镜头会把人变胖的嘛。 画画，我们现在出发吧。 走吧，今天出席的女性我都查了，除了两个模特，没有比我高的。烦死了，每次有模特都要穿这么高的鞋。 高有什么用？有没有你美，赶着在一起绝对秒杀他们。花姐你放心吧，比你高的没你漂亮， 比你漂亮的我还真不知道哪有比花姐漂亮的人存在。 瑞文，怎么你的人嘴都这么甜呀？ 是我的人都很诚实。 瑞文给了温小辉一个赞赏的眼神。几人提着李化的裙子把她送进了车里，他们浩浩荡荡地往酒店开去。 到了现场不要乱走动，不要乱说话，你一直跟着我就好了，免得做错事给我丢脸。 好。 不让你跟谁说话你就跟谁说话，我会介绍你用得着的人给你，到时候机灵点，主动留个电话什么的，这些不用我教你吧？ 我知道。 嗯，今天你表现好，以后我会常带你出来的。 谢谢瑞文。 香格里拉的门口已经堵满了记者和粉丝，一辆辆豪车比邻停放，俊男美女跟不要钱似的扎堆出现。酒店门口的喷泉在灯光的辉映下好像在喷涌着黄金。温小辉感觉心脏砰砰直跳，他第一次见识这样的场面，这让他兴奋不已。瑞文一下车就摆出了灿烂的笑容，迎面就和一个人握手寒暄，从门口一路到宴会厅，脸上的笑容就没时间卸下来过。温小辉学着他的样子，不管认不认识，一律堆着笑应酬。开始的一点点怯场很快就被他克服了，他甚至有点后悔今天没把发型弄得更成熟一些，这样就不会让人一眼就看出年纪小了。瑞文拽着他移动到宴会厅边缘，重重舒了口气。 哎呀，靠，累死我了。 瑞文，喝点水吧，这么半天嘴都没闲过。 就是啊，全是熟人。 温小辉这才得空欣赏大厅里的人，帅哥实在是太多了，他看的眼睛都要花了。 春心萌动了啊？ 好多帅哥啊。 喜欢什么型的？ 个子高一点的，壮一点的。 什么高呀壮啊鸡鸡大呀都没用，有钱才是最重要的，有钱了还愁找不到帅哥？ 哎，这个看缘分吧，谁知道会遇到什么人呢。 是啊，谁不想找又高又帅又有钱的，可人家凭什么看上你？你呀，现实一点，你现在需要的不是猛男，而是你事业上的助力，你懂不懂？ 嗯，我明白。 温小辉听着这话不太舒服， 虽然 Raven 的意思他懂，而且这种事在哪里都不少见，可是他没把谈恋爱想得那么复杂，也不希望那么复杂。不远处传来一阵小骚动，人群微微分开，一个高大的年轻男人端着酒杯走了过来，正和周围的人谈笑风生。温小辉眼前一亮，那男的简直帅得没边儿了，隔着西服都能看出他蓬勃的胸肌，身上自带着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桀骜和贵气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。 哎，瑞文瑞文，那个是谁啊？没在电视上见过呀。 那不是明星，他呀，你就别想了。 哎呦，我问问都不行吗？ 这个慈善晚宴的主办方知道是谁吗？ 邵氏集团啊。 邵氏集团的董事长知道吗？ 哦，是个女的呀。 是啊，邵首长的大女儿，那是邵首长的小儿子邵群，生了三个女儿才得来的这么一个独子，金贵着呢。 温小辉顿时明白瑞文让他别想了是什么意思，不说外形，光是这家世就是普通人一辈子高攀不起的， 而且风流的不得了，外国回来的，有些玩法你可能听都没听过。 哦， 一会儿找画画帮忙引荐一下，画画睡过他。 他是双吗？ 双有什么奇怪的？ 因为有个人渣前男友，温小辉一直对双性恋很排斥，一听说邵群是双，顿时有点倒胃口。 瑞文。 两个人转过头去，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笑着走了过来。瑞文整张脸都亮了，声音娇媚了八度。 罗总。 罗总笑得牙花子都露出来了，伸手拍了拍瑞文的胳膊。 几天没见你，皮肤更嫩了呀。 人家逆生长嘛。艾迪，这是罗氏投资的罗总。罗总，这是我的小助理 Adrian， 你叫他 Adi 就好了。 罗总笑眯眯地看着温小辉，一双眼睛在他身上上下打量，明显有些放肆。温小辉感到一阵不舒服，他勉强堆起笑容。 罗总好。 瑞文啊，你这个小助理好嫩啊，成年没有啊？ 当然成年了，我怎么会用童工，19岁了。 不错嘛，少年英才。艾迪，您好啊。 温小辉忍着不适和罗总握了握手，直觉告诉他这个罗总对他有企图。从小到大，他在不少追他的人身上看到过这种欣喜的眼神，只是鲜少有像罗总这样赤裸裸的。 艾迪很有才华的，绝对是巨星未来的顶梁柱。艾迪，你跟罗总这么投缘，互留个电话吧，下次罗总来店里直接找你就好了。 投缘你大爷呀。 此时罗总已经拿出了手机，温小辉也只能和他互留了号码。记下电话，罗总朝温小辉暧昧的一笑。 改天请我们未来的顶梁柱吃个饭，小艾迪，你可要赏脸哦。 一定一定。 艾迪每周二四六都是早班了，罗总随时可以带艾迪出去吃好吃的，西荣路新开的那家一餐就不错，艾迪上次还说想去吃呢。 温小辉肚子里窝着一股火，谁说过要去吃什么一餐呀？他没想到瑞文卖他卖得这么不加掩饰，简直一点廉耻都没有。温小辉脸上的笑容有点维持不住了，瑞文也看了出来，便不再添油加醋。 罗总，你今天好好玩，改天我们再谈谈合同。 没问题，巨星有这么多你和安迪这样的青年才俊，我对投资前景非常的看好。 罗总走了以后，又有熟人走过来和瑞文打招呼。温小辉的情绪有点提不起来了，之后就没怎么再说过话，直到慈善晚宴开始，两个人都落了座。 你怎么这么蠢呢、啊？把情绪都写在脸上，你是想让我难堪，还是想让罗总难堪？ 我没那个意思。 罗总是咱们项目的主要负责人，你可不准得罪他。 我知道。 让你去吃个饭，又不是让你去死，你至于摆脸色吗？ 温小辉回想了一下，可能真的是自己反应过度了。也许 Raven 没有别的意思，只不过是场面上的客套。他只好说道 Raven， 对不起，我没应酬好。 慢慢你就习惯了。 温小辉的拳头在桌子底下握紧了，他很怀疑，他真的会习惯吗？